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翻唱蔡琴的歌曲《你的眼神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周华健的《怎么了》，这是他2001年《忘忧草》专辑当中的歌。《忘忧草》专辑由周华健和李宗盛共同制作，制作的地点呢有台湾、上海、温哥华，在曲风、唱腔、歌词以及文字整理方面都反复的讨论琢磨，而这首《怎么了》就是其中的代表，由周华健作曲，李宗盛作词。 因为想放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轰然回到离别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 华健的《怎么了》，接下来是王铮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回到老家重返儿时校园时的感受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

你忍不住你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，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。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还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《在他乡》这首歌呢，在2017年水木年华还推出了一个15周年的纪念版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4年的专辑蓝心湄的《农庄摇滚》当中的《午后的雨》。这首歌在1987年张强曾经翻唱过，但张强纤细尖锐的声音显然不适合这首歌曲，我个人更喜欢蓝心湄的原唱。来听到这首《午后的雨》。 午后的雨是我清醒，我在为情所迷。昨日的你虽然远离，我也不会再哭泣。 这是来自蓝心湄的午后的雨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1995年拥有专辑当中的情愿。拥有是张学友的第五张普通话的专辑，分别由欧丁玉和林明阳担任监制。专辑当中有11首歌，比较知名的有人在雨中、一滴泪，还有爱和承诺。而这首情愿由巫玉康作词，郭子作曲，因为探戈的曲风让这首歌曲别具韵味。 独自过了几个秋，越爱心越寂寞，转眼绿叶黄，黄叶落，誓言挡不住寒冬。你远远地说爱我，要我不能言不能测，给了你自由，你还要更多。情若是会变老，你我都该好好保养。我看淡一切，独自过了几越爱心越寂寞，转眼绿叶黄，黄叶落，誓言挡不住寒冬。你远远地说爱我，要我不能言不能测，给了你自由，还要更多。情若是会变老，你我都该好好把握。我对你痴痴情愿，怕你视而不见，缘起缘尽都由你显现，爱恨只一线间。